多疼这孩子， 对 啊，哎，然后 上下两不忘啊， 对，然后这孩子呀，这还穿着开裆裤，就这么四长八丫的在那躺在地上睡觉呢， 还真是开裆裤。 对对对，然后这孩子一会儿还翻个身，你看了吗？ 我的天， 哎， 也不嫌他妈脚臭。 好家伙，就所有的人就，哎，就被人给拍下来了。 这妈妈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就是不长心呢。 干嘛呢？ 是吧？你说这个不长心的这个妈妈啊， 就我要是她老公，我上去我就， 哎呦，上去干什么？ 媳妇儿 上去就啊， 媳妇儿我来抱孩子。 哎呀，我也就知道你这个德行。你看，哎，还有一个不长心的， 还有啊， 这也不能叫她不长心 啊， 这是一小姑娘啊，嗯，人家实在是自身条件太好，真， 啊， 的好到什么程度呢？ 什么 度？腿太细啊，腿太细，走路呢，由于又没看路 啊， 这不长心，然后。咔嚓一脚踩到那个下水道的那个铁缝里了。 铁缝？ 你说他的腿得有多细？ 他腿卡里边了。 对，你看，就那种就是那种下水道的那种，就是铁栅栏，一格一格一格一格的那种的。然后这姑娘走路咔嚓腿能够塞进去。 等会儿我们脑补一下，我记得影视剧当中不都是姑娘们穿着18公分的高跟鞋， 嗯， 然后呢追赶着前边的老板呐，或者男朋友，啪跟儿塞进去了， 哎， 他怎么腿塞进去？ 你人家姑娘就腿就是这么细， 我姑娘服， 啊，哎，所以 我不服别人，我服这姑娘的腿， 是吧？所以一会儿这样，我给大家设置一下，一会儿如果这个大家想要看这个姑娘的图片的话，包括那个妈妈的图片啊，咱们一会儿让大家看一看 啊， 嗯。那各位，您可以今天早上咱们就聊一聊长心这件事。 长心， 对 啊， 就是您曾经干过哪些不长心的事儿？ 哎呀，人家小品不都是说吗？海燕呢，你长点心吧， 哎， 就这意思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啊， 就是您曾经做过哪些？哎呦，我就干完了，回头一想，哎呦，真当时这没长心呢，啊。 对呀，没脑子的，哎，犯了二的事儿，是吧， 对对？不长心的事儿 啊， 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哎，就可以了。 你看看人家还有好多的呢。这个旁观者说了，星期六在家里看见大帅，上人家春妮儿家去做客去了。你跟春妮儿拉个什么呀？真是的， 真是春妮儿姐，这不是邀请我去吗？ 啊，还在人家喝了排骨汤。 啊，主要是就是，很多贵宾嘛，就说，哦，哎呀。是不是你得需要有一个相当级重量的嘉宾去跟着一起嘛， 啊，然后聊什么呢？ 就邀请我去了嘛，本来是邀请高帅组合去，我说算了，高磊没时间，我自己去就好啦。 关键那个话题我不太擅长，你知道吗？聊化妆品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其实当时特别逗啊，就是因为他们这个节目呢，这期是要聊彩妆的。 彩妆 他们就是说特别需要一个大直男 啊， 就真啥不懂的。我说我真的是啥都不懂， 就看看姑娘们化完妆以后你的第一反应， 哎， 是吗？ 哎，然后呢，哦，我就去了，哦，啊。好，大家继续和我们聊天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了，今天呢，我们说说您曾经不长心的那些事儿。接下来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中关村西区安装显示屏，实时播放闯红灯行人的头像。 到2030年，我国计划实现6岁儿童的近视率控制在 3% 左右。 还有，近10年来，我国每年新外科手术量从8万例增至21万例。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预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交通的资讯啊。日前海淀区中关村西区完成了一期改造工程，拆除四条道路的交通护栏，引入人脸识别等技术管理停车、行人过马路等问题，还增设了智能座椅等智慧城市家居。然后在改造之后呢，中关村西区安装了38个人脸识别以及交通违抓停这个违停抓拍系统，在五条道路上安装了显示屏，实时播放闯红灯行人的头像。行人只要被拍到闯红灯，显示屏会播放行人闯红灯时的10秒视频，显示5秒的人脸特写，行人的眼睛会打上马赛克，并且滚动播放5个闯红灯路人的画面。 哇，这个厉害了，啊， 但是是这样啊，厉害是厉害，但是我就害怕一点 啊， 就现在这人呐， 为了出名都疯了， 就到那儿故意去闯去了。 他会不会就是他根本不怕你这玩意儿，你知道吗？ 那他怕不怕车啊？这可是有交通安全问题啊！ 他脸都不要了，要啥命啊？是吧？ 咱还是注意交通安全吧， 对吧？所以他，我就害怕这种的，就是、哎呀，因为上下屏幕了，根本他不在乎。这种就最可怕了， 那这种人太二了，你长点心吧你、啊、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民生消息。近日的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起草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的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方案提出啊，将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的绩效考核指标，到2030年实现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 3%左右，小学生的近视率呢下降到38%以下，初中生的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生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那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秀率达25%以上。我告诉你，别看这个数据还可以，但是真的挺困难的。现在他们说上了初中以后近视率高达95%，100孩子里有5个不是近视，剩下都是小眼镜。 哎呦，你说这怎么回事啊？ 你不就是一个小眼镜吗？ 你少来，你是戴隐形吗？ 对。 哎呀，我跟你说，高磊，哎，我头一回见一男的，你知道，天天戴一隐形，还戴美瞳，你知道吗？ 哪儿美瞳了？ 没美瞳， 哪儿美瞳？我都不知道美瞳为何物。 不，你是真的天天戴这个隐形？ 对呀、啊，对呀、啊。 但是我觉得戴隐形， 我从高二那一年，因为 就一直戳自己眼睛没戳，都没戳坏。就戴隐形， 对，厉害吧？ 臭美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不是因为我戴镜架的吧？头晕， 你少来， 真的， 还镜架头晕，我就不信。 当时那个就给我验光那应该是个大夫，我记得是他说啊， 废话，应该是个大夫， 不是在外边的验光店、啊，我是说专门去医院，医院那大夫跟我说，小伙子，那你试试这个近视的这个怎么讲呢？不试试这个近视的眼镜了，啊、你试试这个隐形眼镜、哦，可能你就没事了。啊、结果我一戴，哎呀， 不影响自己美观， 我打开另外一扇窗， 我就不晕了，我就不晕 啊，我不用扶墙走了，我。 再来关注一下啊，在经历连续几天的电网负荷持续攀升之后呢，上周六电网负荷开始走低，目前北京电网整体运行平稳，电力部门加强了对重载设备的这个监测，同时呢，部分地区开始加装变压器，保障居民用电。 那么近十年来呢，我国每年的心外科手术量从8万例增加到了21万例，77家大医院的搭桥水平也有显著进步，搭桥患者的院内死亡率降到了 20.2%， 与美国不相上下。那么在今天闭幕的中国心脏大会上，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主任、阜外医院的院长胡胜寿院士呢，也会介绍哈，从1990年到2016年期间，我国医疗可及性和医疗质量明显提升，进步幅度位列中等收入国家的首位。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话题，您都有过哪些不长心的时刻？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哎呀，配合着外面的雨，真是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干的那些无情的事儿啊。 雨中的你雨中的你。 来看看大家都有哪些不长心的时刻，好不好？ 嗯，好了， 你那里有谁？ Remy 就说了，小学的上学路上，我只顾着吃好吃的冰棍儿，我就掉井里了，是一口旱井。 哎呦，我天哪！ 连续两天我都吃着冰棍儿，同一个井我掉两回。 人家说，人家说真的是什么叫你不能同一个井掉两回吧？说的这还真有这种人啊！ 对，就这个样，我都没有放弃那根冰棍儿，我掉下去了，我手里还攥着它。 这就叫什么叫典型的吃货，我跟你说啊， 点 来来，这样，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由于说了两个人嘛，一个是那个妈妈啊，光顾玩手机，把自己孩子放地铁上睡，还有一个呢，也是过去走路玩手机，然后呢，一脚由于腿太细啊，再加上那个叫什么？ 井盖的缝儿比较 确实有点宽 啊。 然后呢，我已经把这两个图片加进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您可以回复“不长心”， 不长心 就能看到这两个这两张图片了。 太棒了，太棒！ 不长心啊，这个来看一看啊。还有，如果我是陈奕迅，就说了啊，说不长心的事儿是吧？就一句话， 什么？ 日本海啸那年我买的盐，前几天终于吃完了。 我天哪！ 你知道那件事吧？ 它变成海盐了，什么都潮了是吧？ 就你知道那种事吧？那件事吧，就当时反正好像发生了那个事儿，有很多人说：“哎呦，不行，这个什么得缺盐，然后盐的供应量会少。 哦” 好多人当时 就囤盐， 都去抢盐嘛，就是商店里很多盐都卖空了嘛。 哎呦， 就是脑子真的，当时是 就跟风，我告诉你， 集体不长心， 真 是吧？ Sam 就说了：“我睡觉爱做梦。”尤其是在梦里我还会特激动、上个星期和我儿子睡觉、早上起了5点多钟吧、我做梦就踹了我儿子一脚， 哎呦我天哪， 就看我儿子皱着眉头看着我哼哼 哼哼哼哼儿子八戒啊， 我这梦里真是不长不了心呢，对做梦这问题我也是很头疼啊。 哦， 就做梦的时候他可能会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 这是个爸爸吧？ 啊，对呀、啊，对呀、啊，爸爸， 对， 啊， 是这个当，但是你说你做梦长不了心，踹你儿子，这当初怎么没有踹媳妇儿啊？是吧？ 对呀、啊，这么多年你怎么 你要是 媳妇儿啊？ 老踹媳妇儿，估计也就没这儿子了。 对，媳妇儿就该把把你踹了。 好，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您有哪些不长心的时刻？还有一些新朋友，像这个什么小雨呀、翻毛啊，这个霸气炫酷霸气帅萌萌哒周新磊呀、等等的，哎呀妈这名字，哎，我们已经看到了啊，你们就可以发文字和我们互动交流了。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哎，你就说是这样啊，就光回复个关键字儿，我都能看到很多人这个不长心的， 这个字儿就是错的。 我们本来就叫不长心， 对， 长的这个长的就是长的那个长， 长度的长嘛， 长对嘛，不长心嘛，哎，结果有不长心涨价的那个涨，又给我们回复过来的，还有回复姓张的张， 工长张， 哎，不张心 啊，对， 哎呀，你们就长点心吧，好不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说一组热点消息啊，说一年一度的高考录取即将完成，在今年的志愿填报当中呢，很多家长发现以前少为人知、不太受关注的冷门专业，现在开始逆袭了，甚至成为炙手可热的这个爆款。 比如说哈，这个动物医学专业就是以前的兽医专业啊， 哎。 前些年报考的学生特少，特别是女生根本就不报、现在呢是农学院录取分数最高的专业之一了，你像东城区考生在北京农学院的小齐就报考了动物医学专业、这女孩呢从小就喜欢养小动物、上了高中的时候呢就养了一只加菲猫、就是大饼脸那个猫啊、在养猫的过程中啊，小齐最担心的就是猫生病了 啊， 她说一来啊就特别担心心疼、二来呢就是看猫给猫看病太贵了、每当猫咪生病的时候我都想，哎呀，如果我是宠物医生该多好，我就能治了。 人家后来就直接选了这专业。 对呀， 而且这专业真的太 挣钱， 再说了，现在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都舍得给宠物花钱。 对对对对， 我跟你说，就跟现在原来叫女人的钱和孩子的钱特别好挣， 是 对吧？ 现在再加一个， 现在得再加一个，就是动物的钱特别好挣。哎，真的是，他说，你看啊，我说毕业以后啊，去我们那儿，就有什么市区的农业动物监测系统都很好找工作。你要么去当宠物医生，什么月收入20000以上， 轻松 轻松。还有、如果自己开个宠物店，说不夸张的说，月入50000都很轻松。当然这个是他说的啊，我不知道。我们听众当中有没有专门干这行的啊？这个行其实每行都不容易啊，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这么轻松？但是我真的知道，这个给宠物花钱这些人真的是，对不对？ 因为是把他们当亲人了，把他们当家人了，你知道吗？而且我周六的时候呢，有时候替班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所以星期六的时候他们是专门的宠物，我们那节目是专门的宠物单元，经常会请一些宠物医院的医生，人家真是不容易，特别辛苦，像他们转诊中心的， 我以为这人家钱真多， 一天24小时连轴转。转诊中心嘛，就是很多的专家都在那儿。 你也不知道狗啥时候病了，是吧？ 我告诉你，来了以后就是说看你这个情况，如果危重留在我们这儿，如果还行，赶紧转到下一家医院，然后去救治。 这个还有，这还有也有三甲医院， 有转诊中心，可厉害！人的明文规定，人家医生那都是那持证上岗。 真的 了啊！ 哎呦，我 而且呢，除了看猫猫狗狗， 有规定住院时间长度吗？ 啊，看狗猫猫狗狗的病情 哦， 还有就是异宠的。 哎呦，好， 异宠你知道是什么吧？ 就叫什么？ 什么小鸟啊、鱼啊、虫子呀？蜥蜴呀，就这个 哦，对， 异宠， 就是不太常见的那种。 哎，对啊，人家也看 那种 啊。 哎呦，我天哪！ 哎呦， 蜥蜴做人工呼吸， 我的天哪！那也就你干得出来。 舌头哇哇，所以啊，其实是这样，今年的填报志愿不光是这个宠物的，还有很多的，就比如说像今年哲学、博物馆学、古生物学、草叶科学以及小语种，报考的人都很多。 天 哪！那海淀一所知名院校的负责招生的老师就说了，说这跟学生兴趣多元化和社会需求增加以及国家政策引导有关系。很多家长和考生呢都觉得计算机啊、经济学啊、大数据啊这些太热了，没必要扎堆儿。我觉得这特好。 对对对，其实啊，这个志愿填报专家就认为，填报志愿的时候，家长和孩子呢都要对报考的专业有深入了解和认识，不能仅看专业名称，要了解专业和未来职业的关系，到大学网站上了解一下培养的目标，需要学习的课程，了解孩子的能力倾向。你要是选不好，等到了上了学以后你又不喜欢怎么办？当然了，一般大学到大一的下学期还有一个转专业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也很困难。 但是你看我们的听众当中也有人真的是从事这个行业，大少少说了，说其实就业率真的不高。 哪个呀？ 并且挣的哪有那么多，就是那个宠物医生、那个、 宠物医生 他说、 哦、 姑娘你还是长点心吧。这是一个过来人。 是是是，那你去的是小医院。 所以这个呢这个反正我们就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情况。 对， 对， 因为那姑娘确实是爱这一行。 当然如果你真爱这行，你可能干这行也没问题，是吧？ 对。 当然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让大家长点心的这个话题。您曾经比如说您干过什么，或者是身边谁啊，你特别想对他说你长点心吧，他都干过什么不长心的事儿？都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哎，这歌也送给那位姑娘吧，谁让你已经爱上了他呢？ 我已经爱上你，渴望着在一起，可是我们的差距有着很大距离，只能故意骗自己，骗自己放下你，我能不能抱住你，哪怕一秒而已。何为一见钟情，心中刻下你名，风雨过后天晴，伴你一路前行。你就像一朵花，花瓣飘香散发，喜欢你的笑呀，有你在才是家。你的一生羁绊，我愿一生陪伴，只要你能笑着灿烂，我此生无遗憾。我什么都不图，只想让你幸福，可这只是妄想虚无，自己演奏孤独。我已经爱上你，渴望着在一起，可是我们的差距有着很大距离，只能故意骗自己，骗自己放下你， 我能不能 雷雷，有人问了，这歌叫什么名？ 就不告诉你。 哦，歌名就叫就不告诉 你，不是叫我已经爱上你。 哎呦我天哪，好好好，来来来啊，今天呢我们是这样啊，说的是叫不长心的事儿。 对 啊，如果您回复不长心，就能看到两张图片，一个是一个不长心的妈妈。其实刚才有一位朋友说，看了第一张图片，就那个姑娘把腿卡到那个下水道栏杆里的那个，说不能怪姑娘不长心， 怪缝儿， 那个做这个缝的不长心。所以说就那么大窟窿，我跟你说我这腿都得掉下去。 我的天哪、 啊、好，再来看看大家的啊，这个还有一位国王问我们的情，问我们这个京沪高速的情况，说京津方向是不是有事故呀，我被堵在路上了。 找到了 啊，你说 找到了，找到了 啊， 这个北京交通委呢刚刚发布了最新的路况。 交通委啊， 交通委 啊， 说这个京沪高速双方向啊，京沪高速双方向四环至亦庄开发区的出口路段受交通量大影响，目前的交通运行压力非常集中。 哎，你看看，他还说了，国王说了，以前我出门都看路况，就今天没看，我以后得长点心吧。你这不是长点心，你这是命不好。 就是礼拜，今天星期一，我告诉您，就得提前做好准备。 来， 来看看多多，女朋友第一次送我礼物 哦， 一双我喜欢了很久的鞋。 好啊， 晚上回家的路上，我拎着鞋，我肚子我就饿了 哦， 我就在公交站旁边的灌饼摊买了灌饼吃。 哎呀， 这个时候车来了，我拿着灌饼就开始跑着上车。 好， 哎呦，人是上了车，鞋落在了灌饼摊。就这事儿被我女朋友数了5年。 哎呀，你说这个卖灌饼的，这是我就想知道这个卖灌饼的从此就跑了，是不是 就消失？那么哎，我真是没 有。那你有？你第二天你去找他呀？ 鞋又不是我拿的，被另外一个拿走， 人家可能也不承认， 对 吧？ 没办法的事， 这个真的是 你离开了。 哎呀，天哪，好家伙！哎呀，媳妇儿，人家女朋友给你买的， 不过数了五年也是够长的了。 嗯，是。估计那鞋不便宜， 还是限量版某单的、哎、是吧？ 来，再来看一看啊，还有一位朋友，他刚才发来的就是很短的一条， 嗯， 叫我叫前女友的、啊、旭志说了， 嗯， 喊前女友，结果喊成了前前女友的名字， 喊前， 所以你 这什么意思？ 这你看你都没明白吧？喊前，比如说高磊，你前女友谁？ 我凭什么要告诉你？ 你这 姓钱， 姓钱，钱多多。 咱进段广告。 捷豹 XFL 仲夏零距离，八月限时专享24期零利率，另有2成低首付和保险优惠、置换补贴等多重礼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暑期首钢 DIY 嘉年华争做非遗小小传承人，18里店桥南西北角北京传统手工艺术博物馆，咨询热线18811888913。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当道路千篇一律，我们让宝来重生 MQB 平台，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和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向前行。详细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 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您还在为积存了过多的硬币发愁吗？还在为手里的破旧钞票而烦恼吗？广发银行提示您，有积存硬币、残币，请及时到银行兑换，爱护人民币，让国家名片更美丽。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元。蔡白首饰永恒铂金月携手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了蒲公英二代等多款时尚新品，千里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的品鉴，购指定品类有惊喜，回报金额送不停。关注蔡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蔡白。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赞助播出。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金房子2018-8号。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有几条新闻引出来的啊。一条是这个有一妈妈啊，这个坐地铁，在浙江一妈妈坐地铁啊，自己玩手机，把孩子放在地铁的地板上，在那睡觉， 用脚夹着 用脚夹着啊。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下水道，咱不知道是姑娘腿太细还是这个下水道口太粗啊，反正这姑娘走路竟然把脚直接踩到了下水道的这个栅栏里边去。 哎呀， 哎，那如果您回复不长心，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不长心，就能说到我就能看到我说的这两条新闻的图片了。 嗯，是的啊。 那个当然我也奉劝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也长点心吧，好不好？我就说了关键字以后，现在回复的平台上有长点心，长点心，长心，上点心，还是长点心。哎呀我的天哪， 大家的耳力都那么差吗？ 我们叫回复不长心啊。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您曾经干过的，或者您身边有哪些干过的，有哪些人干过那些不长心的事儿，您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咱也原谅大家吧，这是早上起了早高峰，可能忙忙叨叨的， 来 能输对的字儿就不错了哈。 哎哎， 来看看这个啊，有一位朋友白浩洋说，我干过一件特别不长心，可以说是缺心眼的事儿。 哦，你说说。 就是有一次，我们家猫啊，他平时喝水那小碗儿，哎，我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给弄没了，不见了。 哦， 那怎么办呀？嘿，我看旁边有一鱼缸，就这么着，我就让他呀去喝鱼缸里的水，不就挺好的吗？ 哦， 那么大鱼缸呢，是不是啊？ 是啊， 那喝好几天都喝不完呀。 哎呀， 结果没出半天，鱼没了。 哎呀，这想这猫在想，哇，主人今天这是要跟我开恩呐。 对呀， 这是要开餐呐。 我天呀，吃到了我久未没有吃到的美味呀。哎， 但是啊，你别这么说，还有一位朋友还问呢，说鱼生病了怎么看，有给鱼看病的医生？ 我还真问过这个问题，问过一个就是那个一宠的唐大夫。唐大夫说啊，鱼生病了一般它都是群体性的病，因为鱼一般都是长一些什么各种的东西嘛，在皮肤表面什么的。 哎， 所以它可能一病就是比如说在鱼缸里头十几条二十几条全会病。所以一般来讲鱼的主人是不会带鱼去看病的。 是，也不太好带， 也不太好看。 哎， 是捞出来看还是放进去看？ 对， 还是怎么看？ 哎，这个再来看看樱花说，前段时间呢跟朋友去坝上玩，穿的便鞋，结果脚磨出了泡。前几天呢又跟朋友去汗蒸，又穿了便鞋，没想到第二天又出去玩，结果脚又磨出了泡。最后我跟朋友说，以后出去吃饭我都出旅游鞋，都穿旅游鞋。 哦哦， 因为计划跟不上变化呀。 就是 便鞋是 啥叫便鞋呀？踏了板儿， 就是可能就是那个拖鞋吧， 懒汉鞋、片鞋。 有可能是，但是那也不能，那怎么磨出泡来呀？ 对呀，你要说穿个高跟鞋、皮鞋， 小指可能小拇指磨出泡来， 磨出泡来了， 等于说他老走，是不是那个边会卡呀？ 还是脚太肥？我的，来 C C 说哈，大帅，我来给高磊平反啊。话说戴眼镜头晕这事儿真有 啊！ 你看，我找到了同类。 嗯， 他说我就不能戴眼镜。 你这都是什么科的？ 他说我就不能戴这种框架眼镜 啊， 而且呢，还不光是眼镜，像发卡、帽子都不行 啊。 只要耳朵后面一有东西勒着，我就头晕。 我有个同事也是这么着。 哦， 初二的时候呢，视力下降，就去医院配镜，但是一戴框架眼镜就头晕，一戴就晕，结果就不戴了，一直到今天，今年啊，实在看不清楚了，就做了近视眼手术。 从初二到成为你的同事啊， 一直坚持啊， 这是多少年呢？我天哪，这从说的二十几年。他刚明白过来吗？ 所以说你我们这些人多可怜呀，一戴框架眼镜。 那你们这属于有病，知道吧？不是，这 你有病， 不是这个真属于可能有病吧？就等于你 得了吧你， 哎，就等于你后面不能，就是哪根神经不对，你知道吧？ 反正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那个医生说呀，可能是因为那个你的瞳孔啊，距离镜片的距离，有的时候呢，有的人 瞳孔放大，扩散了。 我给你点两滴眼眼药水得了。他就说可能因为这个距离的问题，导致你可能看通讯不清楚，然后导致你头晕。 哦， 我也弄不清楚。反正我现在戴隐形挺好的。 哎，好吧，各位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干过的那些不长心的事儿，或者是你身边的人干过的那些啊。如果大家想要看我们的新闻图片的话，请您回复不长心，记住是不长心，不是不上心，也不是长点心， 大家急了、 啊、是不长心。 得嘞，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中海寰宇天下，五百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你看啊，真是好多人都说一生有一生之水，也说了 啊， 说我也是头晕，帽子眼镜都会晕。 你看是不是？ 哎呀， 你看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 这是不是你们真的有病？你们去看看吧，来看看啊，这个你就增加一下体育锻炼，看看能不能行啊。咱们说一说体育方面的消息。 好好好， 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8月5号晚上2018赛季中超联赛第16轮赛事上演榜首大战，北京中赫国安在主场1-1战平山东鲁能泰山。这样的话怎么说呢，还是北京国安依然保持着榜首的这个位置， 但是我还特意看了一下积分榜，好像山东鲁能是仅以一分之差排在了第二。 后面，但是后面关键是还有一场，还有两个球队，一个是那个广州恒大，一个是上海上港， 哦、 他俩呢都是30分，现在 也是虎视眈眈的。 但是他们俩是进行了刚踢了15轮，也就是说他们两个第16轮都赢了的话，也就跟北京国安就平了， 哦， 就都是33分了、 哦、 所以这个榜首之争还是非常的激烈的啊。 还差几轮啊， 哎，今天中超还是很好看的， 就结束了得了、 对哪赢算哪， 对对对对对， 你就属于那种打麻将赢了钱走人的那种， 就直接卷钱走，我才不给你们耽误一分钟时间呢。 你打麻将居然玩钱，我要报警！ 跟我妈就一块两块的，一毛两毛的， 那还行。 最后赢了5.4，你知道吗？ 哎，好， 一根冰棍都不够。 我想问你，玩一块两块，最后为什么能赢5.4？ 我数学不好。 骗警察叔叔呢？ 大哥，我错了。 你是玩1毛2毛的对吧？对不对？ 咱们说说羽毛球。 我救你的！ 对对对对对，是。 来来来来，看一下啊。这个说一说这个体育方面羽毛球方面的消息啊。 2018年羽毛球世锦赛在南京继续展开了决赛争夺，石宇奇无缘男单冠军。 哎呦， 在决赛里呢，石宇奇是以11-21、12-21呢连丢两局输给了日本的桃田贤斗，屈居亚军。马林再夺女单冠军，创造了历史。 我特害怕你把他名字念成贤斗，桃田贤斗屈。对，他这个哎呦输给。 我没看，打的是挺焦灼的、 反正你看他的 两局比分差的挺多的。 石宇奇这个 手也是捂在脸上，非常的懊恼、啊， 掩面而泣了，我快。 对对对，当然再来说个好消息吧，这个中国队啊拿下了男双冠军， 嗯， 李俊慧和刘雨辰在男双决赛当中发挥出色，以2-0击败了日本的加村健士还有原田启悟，夺得了冠军啊！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上拿到了两项冠军了， 也不容易了。 还有我们的、啊、还是我们的马林是吧？ 啊、 这我们的女同胞给力啊！这个 这都是新人儿，你知道吗？原来这名儿都不太熟，马林。 对， 是吧？ 就是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新人能够出来。 对， 对吧？ 对是、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是青少年冬奥教育嘉年华开幕了，多种实践活动将会开展到10月份。 嗯，不必走入专业的场馆，咱们的市民朋友呢，就能在炎炎夏日里领略到冰雪运动带来的激情。那么前天下午，北京青少年冬奥教育嘉年华开幕，为市民的特别是青少年朋友呈现了一次全新的夏日体验。在活动现场啊，除了专业的冰雪运动器械和体验设备之外，还特别开设了冬奥主题影像展。展览呢将在朝阳区的和商会购中心，诶，我昨儿刚去，持续一周。那么此外呢，本次冬奥会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还专门设计了冰雪答题王、冬奥知识竞赛、主题影像展和冬奥影像进校园等活动。整体活动持续到今年10月份。 哎，好，你刚去过，那时候还没开始吧？ 昨儿他不说前儿开始吗？昨儿没瞅见呀、啊。反正我主要是冲着吃去的，我没看。 你这长点心吧，来看看大家的这个长心的事儿啊。有一位叫做紫色的海说，磊哥呀，你还是长点心吧、啊、我要提醒你一句，别总戴着隐形眼镜看书，会带花的，到时候你会很麻烦。我有过体会、哦、是这样，紫色的海，你过滤了，他根本不会看书的。 我这 隐形眼镜是会戴，看书他是不会干的。 对 啊，所以 我会捧着书闻书香。 哎呦吼， 哎呀，咱来段音乐吧，清醒清醒，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Went from Mr. 305 to Mr. Worldwide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now we're international, so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so international. You can't catch me, boy. I'm overseas at about 100 G for show. Don't catch me, boy. Cause I rap with the best for show. 305 to the death of me. Cremate my body, let the ocean have what's left of me. But for now, forget about that. Blow the whistle, baby, you the referee. You put it down. 来，出来出来，高磊，咱俩能不能长点心、哦、能不能长点心？ 是哦， 我们俩刚干了一件不长心的事情。 怎么了呀？ 夺得女单冠军的马林是西班牙人。 对呀，我念的时候马林那不是中国男子乒乓球世界冠军吗？什么时候跑到女队打羽毛球去了？ 这是这样啊，那领导，我们就交50块钱，我们错了，我们、这个我们就500，交500好不好？这个 你看、我们放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 International Love， 好，就是送给西班牙的马林啊， 对对对，世界级的爱，你知道吗？来用歌曲掩盖一下我们的尴尬。 就刚才难怪磊磊刚才还说呢，哎呀，你看好，真的这些年新人辈出，这名我都不熟，是不熟，但是西班牙。来来来来，再来看一下啊，这事这没有发生过，你们都没有听到， 没有听， 没有听到， 这故事给我们卡了去啊。 来看一下，随风飘走的云就说，我母亲扫地后呢，把垃圾居然倒进了碗柜里，把垃圾倒进碗，做饭的时候打开碗柜。做饭时打开碗柜时义正言辞的把我骂了一顿，把我给笑的呀，我赶紧把里边清洗干净了。还有把衣服放进冰箱的保鲜室里，都是我在他完事之后把东西放在该放的地方。到现在和这个说起这些事儿，我们一家子还哈哈大笑。就是妈妈属于那种，就是真的就属于那种，可能比如说干着这个事儿，脑子里想着其他的事儿。 哎呦， 打开冰箱往里边塞衣服， 你瞅瞅。 那我就想问一下妈妈，咱都不晒吗？是吗？ 妈妈想直接烘干。哎呀，妈妈脑子太分溜了，我告诉你，还是别干这事儿了。 是。 桑麻就说了，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吃粽子，忽然碰到了一个小上坡，然后我就想给自行车变一下速，但是控制后轮变速的右手，我正好是拿着粽子在吃。 呢。 哎呦， 我就尝试用左手去拨这个变速器，请问你那个时候哪只手扶着把呢？结果我就摔了一跤，我就躺在了地上，把那个粽子我还躺在地上淡定的吃完以后，我爬起来我走了，无数人围观呀。 大家能想象那个画面吗？有一个人哈、啊、自行车翻了，手里握着个粽子，但是躺在地上，真的是在哪跌倒就在哪躺着，然后把粽子吃完了再走。哇天哪、 哎、他不算奇人，我去武汉我看过好多奇人。 嗯， 武汉的朋友你知道吗，他们爱热干面，这大家都知道、 哦、对对对， 他们一般的都是在这个车筐前面放一碗热干面、 嗯、真的 直接放上，然后骑着骑着遇到红灯了停下来了，然后直接拿筷子夹两柱子然后吃，然后 真的是你不能造谣啊。 我没有，你不信问大家， 有武汉的吗？ 有武汉，我告诉你，真是我碰见过，还不止一个。然后吃完了以后特别淡定的，绿灯了，然后骑着车再走。我估计下个自行车就能，下个红绿灯就能吃完。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商机啊！ 啊， 以后共享单车配热干面， 热干面、 啊，共享热干面。 我天，那也只能在武汉，北京可能够呛。 哎呀，还是长点心吧啊！大家干过哪些不长心的事儿？然后呢，或者你身边有哪些人干过不长心的事儿？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啊！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蔡白首饰纯真铂金月，携手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蒲公英二代等多款时尚新品，千里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品鉴，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优惠送不停。关注蔡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蔡白。 本栏目由蔡白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蔡白。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赞助播出。 哎呀，那个有一位叫温冰的啊，跟我们说高帅组合你俩好啊，就你俩刚才念的那个乒乓球夺冠的新闻，就是用实际行动为我们大家演示了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我想跟你说，温冰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比赛是羽毛球，你长点心吧。来看一下，所以说大家今天都懵了。我跟你讲，说一说资讯啊，由国家大剧院主办、百老汇影城协办的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日前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拉开序幕，开幕影片是由郑明勋执导、多明戈和何慧主演的威尔第歌剧《西蒙·布兰涅拉》不看涅拉的电影， 就是不看你这个电影。 西蒙波堪尼拉，不是不看你了， 开玩笑哈。我们来继续看电影。阿信为黄渤首次执导的电影《一出好戏》打造了主题曲，在看完试映版本之后，阿信深感震撼，激发了他的创作的热情。那么这首歌曲《当每颗星星》，阿信黄渤的合唱版 MV 呢，已经于2号进行了首播。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陈奕迅宣布续约环球唱片，另外陈奕迅的 Eason Music 签约 Eric Kwok， 也就是歌手郭伟亮，直接说中文不好吗，成为了首位歌手并同时加盟环球唱片旗下。 记录长江第一大支流嘉陵江的大型纪录片《嘉陵江》日前在北京开机，指导过《中国三峡》和《新三峡》的著名纪录片导演杨淑华担任总导演。摄制组呢将从嘉陵江源头陕西省宝鸡市奉县一路拍摄至重庆市的朝天门码头，全程涵盖3个省市和1个直辖市。 再来关注一下8月31号到9月2号原创多媒体奇幻儿童剧《汉字王国之成语秘境》将会登陆天桥艺术中心，开启首演之旅。 由故宫博物院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共同主办的四景山水图特种邮票首发式暨2018集邮周启动仪式近日在故宫建福宫花园正式举行。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不长心。 我最爱下雨天，看着世界又干净一点点，把上一秒的无聊都挡在窗外面。我最爱下雨天，快乐开心地跑过每条街，趁自己还没有被你抱住之前。 好，下雨天，我们希望大家今天的互动话题让大家快乐一点啊！咱们来说一说那些不长心的事情啊。这个刚才有一位神给我发过来了一位，他说了他的一个情况啊， 嗯， 说就在刚刚，我拿着车钥匙对着我们家里的防盗门摁了半天，哎，为什么不出现滴的声音呢？ 他脑子进水了吧？ 我想知道你进了家，我方向盘在哪儿？还是说他拿着把那个车钥匙当成家钥匙？ 还是说他们家的家门就是带 遥控 的？ 哇、哦，够端的， 好牛啊！ 哎呦，咔一摁摇门，哎不是一摁遥控器，咔门打 开了， 然后上公交车进卧室。哇、哦， 天呀、啊，城中城啊！来看看这位朋友哈、啊，维克说了、 嗯， 把喝了一半的苏打水一拉罐当成了烟灰缸， 哎呀， 然后喝了一大口， 哎呦， 放有烟头的苏打水， 哎、 这就是我干的事儿， 这可很危险吧？那里边就是尼古丁啊，要泡的时间久了，那能喝死人的， 真的呀，你别吓， 肯定能喝死人的， 哎呦， 你可长点心，像这种东西啊，你可千万就是 吃点泻药，赶紧的， 不是吃 啊。 就你这偏方大夫，我跟你讲，你这 还想不出来干别的了？ 没有，因为千万别弄用这种不透明的东西当，你万一你忘了里边放了什么，还有人老是用那可乐瓶，咔当那个烟灰缸。 哦， 很危险的啊！ 反正我就有一臭毛病，我自己喝不完的水，我从来不继续再喝。 哦， 因为我觉得过了一段时间，它就跟空气混合发生了霉变。 哦， 它就是不干净的水。 就是你，反正你喝不完的洗脚水，从来不再喝了，是吧？ 没有，我都是节约用水的，我基本都给它喝光了。 哎，好，来看看这个，尴尬官就说了，早上起床把洗面奶当牙膏用了算吗？这个好像很多人会 洗面奶当牙膏。哦呦，我天哪，那什么味儿啊？ 不是，就是经常会有人捏错，早上起来迷迷糊糊。 哦、对， 捏错东西，这肯定很常见、嗯、啊。 来，老师哈，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哈，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 您干过的那些不长心的事儿。 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捷豹 XFL 仲夏零距离8月限时专享24期零利率，另有2成低首付和保险优惠、置换补贴等多重礼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贴肉探戈，一汽大众首款 SUV 协佛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来中国马镇邂逅世界名马，住星级酒店，观演艺，品美食，北京向北3小时，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这么多半价？ 啥半价？ 8月10至18日苏宁818发烧节，北京各店大家电买一送一，厨卫五折装全家， 真便宜，咱们去苏宁吧。 活动详见店内。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黄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你好黄工。 你好主持人。 哎，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今天这场雨算是这个终于让我们凉快了一会儿啊，但是不知道这个凉快会持续多久。 应该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应该没问题。从目前最新的资料来看啊，北京地区的强降雨呢主要在东北部地区的顺雨区。未来这个强降雨啊还会逐渐的向北偏东移动，影响的是东北地区。那么其他地区呢都是一些弱的零星的降雨天气。根据最新的资料分析来看啊，今天这个降雨呢上午会逐渐减弱，中午前后啊基本上都全部停止了。那么本周北京地区呢天气啊大部分时间都和今天差不多，应该说是多雷阵雨和阵雨天气。这种天气啊对出行还有户外活动是有明显的影响的。气温的变化呢，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啊，本周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基本上都在30度到31度，夜间最低气温呢也有24-25度，但是空气湿度是居高不下，预计最小呢也有60%。这种条件下啊，体感闷热，所以说本周啊，北京地区游玩呢，重点还是要防范降雨天气，并注意防暑降温。那么从全国的天气情况来看呢，本周我国的主要特点还是高温和降雨。高温天气呢主要分布在华东华南的沿海省份，还有这个西北部的新疆大部分地区，局地最高气温呢现在预报还有将达到还能超过40度。那么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华北还有东北，基本上就没有高温天气了，应该说达到35度也很困难。那么降雨的情况呢，本周啊在我国的新疆华东还有华南降雨呢应该说比较稀少。那么其他大部分地区呢基本上每天啊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这个雨量呢现在预测呢都是小到中雨，在华北的北部还有这个西南地区局部啊将有强降雨，这个雨量呢现在预计啊会达到大雨或者是暴雨天气。这个强降雨还有高温天气呢对出行啊还有出游啊都是有不利的影响的。这里啊建议咱们出游的朋友还要关注这个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天气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黄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好，再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最新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路，京承高速进京方向黄岗桥以南有事故，后车的行驶缓慢，队尾是排过了鲨鱼收费站。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西三旗到上清桥车多，出京方向清河北收费站有事故，占用了最右侧的车道，后车请小心避让。再来关注京港澳高速的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车流量比较大。通烟高速的进京方向白庙路段持续车多，另外呢013线到白庙路段呢有事故，后车呢也是行驶不畅。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各位，今天跟大家一起互动聊的话题是不长心的那些事儿啊。各位，如果您回复直接回复不长心、不长心这三个字的话，还能看到两张不长心的图片啊。一个是一个妈妈玩手机把自己孩子放在地铁的地板上睡觉啊，另外一个呢是一个我估计应该叫做制作商啊，制造的这个叫下水道的栅栏啊，居然能直接踩进一个姑娘的腿去啊！大家可以回复不长心就能够看到。 嗯， 那看看大家都有哪些不长心的事儿呢？有位叫嘉雪的说，不是自己的事儿也可以吧、啊？我来说一件啊， 可以。 10年前在工作单位下班的时候呢，我们主管就把空调遥控器当成手机直接拿走了。 哦， 那个时候都是直板手机， 是是是， 对对对吧？啊，说第二天大家到办公室一通找空调遥控器啊，怎么着都找不着啊，一直到领导来了，举着遥控器说：“我手机哪去了？你们有见到我手机吗？” 哎呀，这个领导也是二啊！ 这怎么跟佳佳干的事儿一样啊？ 佳佳也干过这事儿啊？ 佳佳就是出门装着把遥控器，就是当 钥匙 啊，然后就装到台里了嘛。 好嘛，再来看看啊，这个我们家小迷三只脚说了， 嗯， 我用单位座机给我们家老公打电话， 两次 我都打给了前任，电话通了他也接了，可是我怂啊，我就没敢出声，我就给挂了。那为什么呢？两次居然都能打同一个号，那打完一次他还不清 楚。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想前任呗？ 不是，这不是这个、啊、这个不能这样、哦，这个肯定是，比如说，就我没法给你圆。 对呀、啊，你想想，你用 对手误。手误， 只能说明他前任的手机电话号码他记得比现任老公还要清楚。 没有，这个倒不会，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脑子走神儿就给拨错了。 哎呀、啊，我告诉你，人一般的时候潜意识做出来的事情才能表达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你少来，然后人看一看啊，还有一位这个一位朋友叫让匿名啊，说 我老公 啊， 钛合金直男， 什么什么， 然后数学还特别不好，也没有什么经济头脑，有一天非跟我争论说前几年买房是不对的，因为你房子也不卖 啊啊， 然后你还要还贷款，那你这跟交房租有什么两样？ 你交房租，你最后你租房，这房子是你的吗？ 那我问你，哎，我觉得她老公说的对呀， 呸。 那我问你 啊， 这房子最后是你的吗？ 你交，你看呀，你如果是租房，你每月交租金吧， 啊， 十年之后这房子是你的吗？不是， 不是， 你买房， 对， 那你每个月交所谓的还贷款，相当于交租金，但十年之后这个房子是不是你的？ 那嫂子带着他改嫁了怎么办？没有没有， 气死我了！我的小宇宙要爆发了！ 哎，不是不是、 啊、 不是，这个是这样啊、嗯。你产权多少年？ 什么叫产权多少年？ 你房子有产权 七十年啊？ 七十年是吧？ 住宅都是七十年啊， 对吧？对吧？ 啊、 嗯， 嗯，怎么了？ 七十年以后谁的？ 七十年以后还是我的，只要交一 小。七十年以后还活着？ 那说不准，我这俄罗斯老中医，我这养生，哎、我告诉你， 你看他其实就算那笔账 啊， 就是大家其实很多人就是一直在买房，都是因为有这个念头，就是觉得这个房子是毕竟是自己的， 那当然， 它跟租的是不一样的。 你租了半天，你是给人家交租金，你买了房，你还贷款，你是还自己的这套房，这是两个本质性的区别。 哎呦 ，我这么笨的人，我都能绕过来。 哎呀，你也就钱上聪明。 来，我给你号号脉。 丽娜，张丽娜说了啊，在家哄刚出生的老二 啊， 忘了自己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于是就忘了接老大放手，合着这你已经生孩子都能生到忘了一个，你知道吗？ 丽娜可真漂亮，真不像有二孩他妈。你看看这身材保持的，这精神状态，你说是十八岁小姑娘，我告诉你都不为过。 别夸了，他智商可能有点问题。 不是真的，真的， 这在家哄老哄孩子，哄着哄着想，哎呀，我家宝贝儿真好，哎呀，真乖。 哎， 怎么感觉好像是不是我还有个孩子呢？ 少了一个， 哪去了？哦，对，这还没抱起。这什么？哎，你看，还有一个妈， 还有一个孩子呢。张浩翔说了， 嗯， 我去超市挑菜， 嗯， 我就把孩子放购物车里边了。 哦， 这个时候呢，我就背对着孩子挑菜。 哦， 从这以后就再也不敢让老妈独自带孩子。嗯， 什么意思？就是背对着孩子挑菜，就那意思，就是怕别人一下子给抱走，是那个意思吧？ 没明白， 我也没明白，但是我就 他又发了一条说，我儿子一岁的时候，我妈去扔垃圾，直接把孩子扔一楼走廊，自己出楼扔垃圾，不担心孩子跑楼梯电梯伤到，不担心有人抱了孩子走地下车库，我妈也真是够胆大的。 哦，就是包括你去上超市买东西、哦、把孩子也就直接放购物车里、哦、 所以以后就不敢让我妈再带孩子了。 哦， 所以说我妈真是不走心不长心，就这意思、哦、 对对对、哦、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说新闻，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您曾经干过哪些不长心的事儿，或者是你同事干过哪些不长心的事儿啊。 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旅游方面。8月3号下午，奥林匹克公园城管大队在奥林匹克公园 开展专项整治，现场查获黑导游两人、黑照相一人。在奥林匹克公园，有人自称免费讲解员，为某些旅行团游客照相，再以每张10元、2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游客。实际上，这些自称讲解员的人并没有正规的导游证件，是黑导游、黑照相。执法人员提醒广大游客，在暑期出行一定要做好自我保护，通过正规的渠道参加旅行团。对于旅游景点出现的没有从业执照的黑导游，要保持警惕。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动物园新实行的一个新的政策哈。为了应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市属公园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帮助游客避暑降温。北京动物园呢，在熊猫馆、亚运馆西侧的运动场、奥运馆展厅以及室外运动场等地安置了3处喷雾装置。高温期间呢，每天上下午各开启1小时，游客的漫步其中啊，就能感受到阵阵清凉。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上个星期五发布了高温天气游园提示，提醒游客尽量选择早晚游园锻炼，避开中午前后时段。那么遇到身体不适等状况呢，可以向附近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或者与游客服务中心部门取得相关的联系。 再来关注一下景山公园再现木海观鱼的奇观。你知道什么叫木海奇观？ 木海观鱼我没看过， 我们详细的说一说。今年夏季，景山公园首次举办金鱼展，并且开设夜场，再现木海观鱼盛景。北京天这个记者了解到啊，即日起到8月底，每天的18时30分到20时30分，大木盆里的观赏灯将全部打开，期间共展出500多尾名贵金鱼，形成独特的夏日景观。 对， 木海观鱼它的历史非常悠久。 给大家介绍一下，自乾隆年间传入北京以来，慢慢的融入了北京人的生活。老百姓都知道，最好的金鱼啊，就要在木海，也就是大木盆里饲养，在露天的院子里欣赏。因此呢，去公园赏金鱼也是北京的一大盛景了。 今年夏天，景山公园在后山主路两侧的古树翠柏下呢，摆放了35个直径 1.5 米的大木盆，每个木盆只展示一种精品金鱼，其中似蝶似雀的叫蝶尾，似猫似狮的叫猫狮，如贴了一身珍珠的叫红白皇冠珍珠，最受小朋友喜欢，身上长满了珍珠。 咦，那叫什么密集恐惧症的？ 对，有点吓人啊！ 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消息。由重庆市人民政府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大型旅游节活动——第9届中国长江三峡国际旅游节日前启动。那么这届旅游节呢，是从即日起到11月底举办，在重庆市万州区及长江三峡沿线区县举行。 还有，再来说一下，智利政府8月1号开始限制复活节岛游客数量，那游客再次逗留复活节岛的时间由90天缩短为30天，这项措施是为了保护复活节岛。复活节岛位于南太平洋，生态环境脆弱，资源有限，游客数量日益增加，复活节岛所受环境压力更为严峻。游客现在访问复活节岛必须填写一份特殊的表格，持有酒店预订单或者是岛民的邀请信以及参观门票，你才能去啊。复活节岛位于智利本土以西大约3500公里，以壮观的就那个大石头像是吧，就是那石头人脸对着天空的那个， 对吧 然后岛上大概有900尊形态各异的巨型人像， 这都是谜啊，包括英国的那个叫巨石阵。 英国巨石阵我看过一个解密，说是那他们自己建的， 就是自己建的， 对， 通过这个水路，包括就是到冬天的时候不是地面上都结冰了吗，然后用那种冰面的那种摩擦系数不就减小了吗，才能把那个大石头运来，其实就是在英国本土，但是用了可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建成的，并不是外星人， 不是外星人，但我知道看有还有现场当时建筑的照片 啊 有， 不可能，那都是多长时间，那都是新石器时代， 不是你说的那个，就是那个有解密，说那个就是他们做假的，就是根本。就是对那个，你就是所有人都以为那个是古代的遗迹嘛， 不是， 但是后来有人就是拍了很多，就是有个纪录片就揭秘，就是其实那是一个现代工程 哦。 哎 呀，那还真不 知道。当然，这个事儿详细的改天咱们再说啊。 对。 好，接下来时间再看看那些不长心的事儿啊。 您是不是也鬼迷心窍，所以才办了这些事儿？曾经真的以为人 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为你的心跳也好，是前世的因 这首歌特别应该送给齐峰， 为什么？ 他说：“你看啊，想想看，大家想想看啊啊，晚上回家拿家门钥匙下一次楼，拿手机下一次楼，拿充电线下一次楼，拿车钥匙下一次楼，到楼顶上想起哦，我没有锁车，懒得跑，于是在六楼按遥控器。这个时候媳妇儿说：‘哎，你下楼给我充电动车，充一下电呗。’你们会如何想呢？”换个媳妇儿 哎呀太逗、 哎、是真的是这个你就找点一次拿完不行吗， 就是猫王就说了我朋友在家搞卫生、嗯、哎搞着搞着吧哎抹布找不着了、 哦、 就急了、哦、想着自己这记性也不会这么差吧，怎么刚拿着怎么就没了呢、嗯、就动员他们家老公和孩子一起找、 哦、 找了一天，我告诉你这一天什么都没干，就找抹布来了也没找着。一周之后他们家老公从冰箱冷冻室找到了冻成一团的抹布。 哎呀天哪，这就跟那个放洗衣机里洗衣服的一样，估计就不知道干什么，顺手就从冰箱里拿东西就扔进去。 真是，我告诉你， 哎、我天哪，好家伙！再来看一下啊，哎，你还有没有一种现象？你会不会发现，就当你不找某样东西的时候，它天天在你眼前晃悠。 对你一找就找不着， 一找就找不着。 你只要是放弃它不找，第二天它自动就会蹦出来。 哎， 真的是， 好家伙啊！来看一下 ，Vivina 就说了啊，说个我爹的， 嗯哼， 家里装修之后啊，准备打扫卫生。啊、我妈呢就把洗涤灵倒入了矿泉水瓶子里、 啊、 我爹回来渴呀不知道、 啊、哎呀 哎呀，拿起来就一饮而尽呐、 啊！天哪， 好，然后就口吐沫沫了吧，就泡泡一个 倒也行， 噗噗噗噗对吧、啊、 清肠了倒是、 哎、来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看看一组奇闻异事啊、 嗯、 这真的是奇闻了。北极圈够冷吧？ 对呀、啊、 蕾蕾，北极圈得多少度？ 北极圈啊、嗯、北极圈怎么也得是零度以下，因为那边都是结冰的。 零度以下、啊、天哪、啊、 对呀、啊、要不然北极熊宝宝怎么办， 是不是？ 嗯， 但是告诉你北极熊的不是北极熊北极圈的有一些地区气温竟然超过了30度。 所以说今年我告诉你北极的冷空气不给力，它南下不成功，所以造成了咱们这边副热带高压一直就怼在这儿不走。 你别瞎说八道，真的假的？ 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哦、 因为它南下了以后才能形成冷空气，才能下雨。 嗯 啊，就是因为他们那儿今年天气热。 哦， 今年夏天啊，世界天气史上出现了罕见的一组热镜头，亚洲、欧洲、北美洲、北部非洲同时出现了极端的高温天气，热浪席卷了整个北半球。北极圈内一些地区的气温是超过了30度，高温延续使得北极圈内的森林大火频发、 嗯、 中国连续22天发布了高温预警。 这次啊，极端高温天气的延续，偶然中的必然是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大背景， 对 不对？ 对， 必然中的偶然则要归结于今年极地环流和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异常。 哎呀， 听不懂，反正就是说，就是 他们都病了。 那今年是偶然吗？那明年还会这个样子吗？这个简直太热了，我真的是，我都觉得真的从来没有遇到过大半夜11点在北京能感受到那个就是轰人的那种感觉。 对， 那 热浪袭来 啊、哦，晚上啊、 哦、 你看啊，再来看一下瑞典。 嗯， 这个瑞典科学家8月1号说，瑞典近日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 你看 叫凯布纳山 南风，因为峰顶的冰雪融化，所以导致它的海拔降低，直接失去了瑞典最高峰的宝座。 哦， 山头都晒没了， 我的天呀， 这好家伙。 哎呀，我们来说一下这凯姆纳山呢，是位于北极圈以北大约150公里，你想想够北的了吧，多冷的地儿啊。 嗯， 两座主峰当中，南峰冰雪覆盖，北峰没有冰雪。那么瑞典的7月份持续高峰高温啊，南峰呢于7月2号到31号海拔减少了4米，哇，四米的冰都化了，平均每天减少将近14厘米。那么自8月1号起，南峰已经是低于北峰了。 哦， 你看过去20年这座山才每年融化1米， 嗯， 今年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减少了4米， 就比过去20年都减得厉害。 哎哎 哎，我们买艘船去吧。 看吧，这就是有钱人的思维， 就小木船嘛， 这就 天鹅船。 哇哦，这就有钱人，你看吧，人家一听说，哎呀，海平面上升啦，气温上升啦，没事，我们买艘船是吧？洪水来就来嘛， 就是、啊、就是叫大气，我告诉你。 哎、好。我本来刚想说我们移民火星吧，哎，看来这样，看来你要买船就买船吧。 哎呀， 看看大家的吧， 有 什么什么不长心的，这老天爷有点不太长心啊。 嗯， 今天快把我们热死了啊。 就去看看你的人生，说附近有一家葱油饼特别好吃。 嗯， 昨天买了几个，又去买菜买水，回了家做完饭发现饼没了，连床底下都找了。 嗯， 最后只好又出去买了一遍，结果人家还下班了。 我就想知道，找油饼你为什么要到床底下找油饼？你平时都是躲在床底下吃油饼吗？ 天，你家地位真低。 सूरज तेरा चढ़ता ढलता गर्दिश में तरते हैं तारे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माँ के पेट से मरघट तक है तेरी कहानी पग पग प्यारे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噔噔噔噔，这歌叫雄心壮志 哦。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事儿啊。 木 三撇说了，曾经在 N 年前在一家公司上班， 嗯， 因为有一个人他跟我们的女老板是亲戚 哦， 然后我又跟这个人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怎么了？ 于是我就想跟同事吐槽一下， 嗯， 就比如说，哎，我跟高磊发生了不愉快 啊， 哎，我要跟这个，但是高磊又跟老板，我们老板是那个亲戚。对不对？哎， 真的呀，真的假的呀？ 哎，跟我们天就是英姐是亲戚， 那也行。 哎，我就要跟那个， 我就喜欢 跟苗山，我要跟苗山吐槽一下。 哦， 哎，结果呢，我在发微信的时候，发 QQ 的时候， 哦、 就直接发到了高磊的 QQ 上。 哎、哦、呀， 哎，把骂高磊的话全部发给了他。 你 看 ，结果关键是他说我这个同事还回复我了，说你有能耐你也弄一个这个老板亲戚啊，你也弄一老板亲戚啊。说我跟我同事说这事儿，同事笑得肚子疼啊！关键是这种事儿发生了3次， 我的天， 你真的是， 哎， 现在什么时候换掉工作呀？现在这份工作还好吗？啊， 看看紫丁香啊！有一天我推开家门去楼道里拿东西，拿完东西回来就把大门关上，然后开始收拾卫生。一个多小时以后，收拾完卫生，想起了狗狗， 哎呦， 我就叫狗狗的名字， 蕾蕾，蕾蕾。 半天没反应，吓死我了，大白天一活生生狗不见了呀。 哎呦， 我就赶紧推开家门准备出门去找狗， 嗯， 结果就发现， 嗯， 我们家狗狗推着大门， 嗯， 坐着，然后抬头望着我等着开门。 嗯，你想如果这个狗狗会说话，它会说啥？ 它心里已经翻了你10000个白眼了。 对， 原来是我出去拿东西的时候它从我背后出去了，我没看见，可怜的狗狗就在门外坐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我要长点心呐。 这个属于就是丢了狗狗的啊。还有一位朋友啊，说是要送儿子去上学， 怎么着？ 哎，结果等 出了院门口准备骑车带着儿子去上学，都快到了院门口的时候，就听到后面有人喊妈妈妈妈你等等我，你要去干啥呀，然后就玲子说，然后他喊哎来妈妈送你去上学，那你倒是让我上车呀。 对对是 太逗了、 哎、这些人真的是长点心、哎、啊！还有哪些不长心的？ 说到孩子，有一个二孩妈的朋友带孩子泡温泉玩水去， 还 啊，孩子们拿矿泉水瓶逛水玩，玩这朋友呢带俩孩子玩累了，渴呀，拿起孩子灌水玩的瓶子就半瓶下肚了，下肚的瞬间觉得味道不对呀，颜色也不对呀，才意识到是孩子们玩的水， 就 灌的温泉水。 哎呦，那里边还啥都有啊！ 回家我就拉肚子了，我就。 那里边可真的是啥都有啊！来看大鹏说，大学时候跟几个朋友去学校游泳馆游泳，我游完的早啊，出来先洗澡，快洗完的时候，出来俩朋友说泳池边上有秤，你去称一称体重吧，问我去不去，然后我说哎我去，然后就。 对吧？ 就没穿衣服就去了 啊！ 哎，他说这时候救生圈了，救生员直接冲着我吹哨子呀！ 我的天呀，太可怕了！下次咱们还是尽量避免，握着高来。 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 捷豹 XFL 仲夏。